好啦，翻嚟第三節嘅圈內解封啊，繼續有我榮燒， 喂先人， 系啦，今集就讲呢个香港大瘟疫。点解要先人要讲多啲？就因为咧嚟紧呢几单嘢咧，系阿先人亲身经历咧，睇住个社会变迁啊， 真系攞命。 好，我哋去二十呢张图先。以前啲屋系咁嘅系咪？ 系。 阿先人影到呢个边度啊？系咪九华径啊？ 荔枝角对上嗰度 系啦，九华径我都觉得系，因为后边咧似系葵涌嗰啲屋嘅嗰啲工厂大厦吓。嗱、啊，唔紧要嘅，最紧要咧就系话咧，去到边都好，都系咁挤迫， 冇错， 都系咁污糟。 但系你大量移民涌入嚟啊嘛，边有起得切咁多屋啫？你同埋嗰阵时买楼系一栋栋买嘅，大佬啊， 一个 number， 一个 number 四层高咁样买啊，边有咁多钱买啊？ 同埋好多人咧就唔会，我哋叫做咩按揭冇咁成熟啊嘛，成行做呢？ 嗰阵时你冇人做按揭嘅，冇分期付款呢样嘢嘅，后期先有嘅啫。 好，去埋廿一啦，系啦，都系啲木屋区嘅状况啊，系啦，好，去埋廿二啊。嗱呢个要停耐少少啦，我哋讲啦。嗱，点解要俾啲街市密集嘅地方嘅人睇下咧？其实头先啲相咧系相对近代少少，讲紧系四五十六十年代嘅。我哋要讲呢个咧，大家都闻之色变嘅，细个嘅时候就叫做霍乱啦。 冇错， 霍乱由霍乱弧菌咧就感染小肠而急性嘅辐射疾病嚟嘅。典型嘅症状系点样咧？系屙到趴喺度嘅， 上吐下泻，又呕又屙， 仲有肌肉抽搐。因为冇咗电解质，个人屙到撇晒，翻翻嚟先， 直至屙到你脱水而死咯。 系啦，嗰阵时咧有样嘢咧叫做咧，病咩啊？祸从口出，就病从口入，就话咧啲人咧食嘢乱食嘢，或者食啲污糟邋遢嘅嘢咧，就会惹到呢个霍乱翻嚟啦。好，去埋廿三。 咪最惨，以前有个口头禅嗰啲人，大菌食细菌，细菌当补品啊嘛， 温补啦。嗱，你睇以前咧，摆喺地下度又话卖嘢啦。咁好啦，你卫生条件唔好咧，咁跟住你假设你一个人有霍乱啦，食完嗰碗粥，去攞两攞下一个食，咁咪食个霍乱粥噶咯噃。 喂，嗰阵时边有洗噶，你冇嗰 啲攞啊攞啊，嗰啲叫 系有桶水放嚟浸一浸， 系 咁啊拎翻起身噶啦， 攞啊， 系啊， 好翻翻嚟先啊。 唔系你而家呢啲咁嘅环境，去翻依家东南亚国家。好多地方都仲系咁噶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 嗰啲乌蝇就嬲到满晒啊！ 我去过柬埔寨都系咁，系啊，咁啊嗰啲领队都话啦，佢哋本地人食冇事，但系你哋食一定出事。其实本地人都出事，不过死咗冇人知，系啦，嗱咁咧，佢咧喺接触病原体之后就立即就发病噶啦，系啦，最紧要咧系粪便，患者嘅粪便咧污染咗啲食水咧，同埋咧。食嗰啲唔未经煮熟嘅海鲜咧，就好容易会濑嘢嘅，系啦。咁咧，霍乱咧最得人惊嘅地方咧，系令到香港试过咧系五次啊，系五次成为咗疫埠，包括就喺1937年、1940年、1961年、1969年最近嘅1986年，我细个嘅时候咧，成日见啲广告咧。就卖咧，点样预防呢个霍乱啊？好啦，讲 唔系你1986年嗰个已经唔系呢只霍乱嚟噶啦，嗰啲系副霍乱。 副霍乱 系啊，正式嗰个正副霍乱冇死咁多人噶，正式霍乱死得人多噶， 死几件啫嘛，嗰时都系。 系同埋你嗰阵时喺香港离境，如果宣布咗疫埠，你系中霍乱嘅，唔该你有冇打防疫针先？ 系 你冇打针，你即系原机遣返，你冇讲笑，唔俾你入境嘅啫。 哇！嗱，睇埋24啊， 24， 睇埋24啊。我继续讲住先，嗱24、25都好啦，都系讲当日嘅社会状况嘅，系啦，即系话咧嗰个嗰啲人咧系点样啊？就算讲啦，食粥啷啷啷下，你嗱先人火水灯嗰日煮紧粥啦，整紧嘢食啦，下面嗰个喺度洗紧碗嘅，好似 唔系最唔系以前啲人最好笑咧，而家啲人唔兴噶啦，以前啲人好兴嘅，食面又好，食乜都好啦，咁你大排档嘅梗有桶水又落面噶嘛，佢就拿嗰对筷子落去嗰个桶度撩攞一攞，咁啊叫干净咗噶啦，咁如果个个都怼住筷子落去攞一攞，咁咪死啦，嗰桶佢又攞嗰桶水，又系攞翻嗰桶水落面俾你食嗰度， 系啊， 系嘛， 真 系 好好味啊，好25啊，25去买啊！系啦，25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先麻痹噶啦， 系啊，25系啦。当日咧，其实一有啲咩病嘅时候咧，大家都会戴口罩嘅，系啦，都有嘅。但系实在太恐怖啦啲病症。好啦，我去埋27啦。嗱，当日咧预防霍乱嘅注射咧，预防针啊，就系咩嘅？ 打嘅。嗰时咧高峰期咧，一年死成千几人嘅，即系三几四几年嗰啲咧，系成千人咁死。 我记得我哋僆仔年年都要打嘅。 嗯。是的，因为这些霍乱它来得很快，所以呢你是顶不住的。 打完呢就手好鬼痛，肿几日的。 嗯。好，咁跟住我哋讲另外一种病症啦，这个病症就冇咁多死人嘅。不过细个我哋呢睇教育电视成日都有讲嘅呢个。大家都可能都忘记咗佢 27A 啊。就是白喉啦。 嗯。 是啦，白喉啦。大家都可能都唔知咩叫白喉喎。 哇，白喉又系好攞命 啊！白喉啊， 我有个家姐中过。 系啊，白喉嘅话咧，我哋要去埋59啦。白喉好刺激啊，系咁嘅样嘅。 嗯， 系啦，白喉系乜嘢嚟咧？就是、一个急性嘅传染病嚟嘅，主要影响到都系呼吸道啦。佢又一样系发烧、喉咙痛啦，跟住喉咙会出现一片片灰白色嘅薄膜咧，令到呼吸困难嘅。严重嗰啲咧，嗰个薄膜系会封咗个喉咙咧，透唔到气嘅，就会令到咧心脏衰竭同埋咧神经受损嘅，令到病人死亡嘅。好啦， 我又唔明白，已经有疫苗打噶啦，啲人都中嘅又， 不系，应该好难中噶啦，而家呢啲60啊， 佢觉得可能咧啲屋企人唔识得带佢去打。 哦，系啊，类似扁桃腺发炎，好恐怖啊！呢、這个真系 系，系烂、啊，好似巨型嘅飞枝咁。 系啊，烂、啊。 你谂下，生粒飞枝都痛到咁，你啦个喉咙有粒咁嘅嘢，你唔死啊？ 系啊，好六一啦，去咪六一啦。 嗯， 六一就系咧话呢扁桃腺发炎都系咁，我试过烂烂地嘅扁桃腺发炎，系、嗯、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白喉其中一种嘅变化啦。好62啊。嗱呢度可以啦，嗱睇到啦，黏膜啊剩啦，咁啊见到嗰个病菌啦，嗰、那个咧佢就喺可以脱落嘅蚁膜嚟，佢话我唔知咩蚁膜啦呢样嘢，系啦，好翻翻嚟先啦。其实白喉呢样嘢好少有噶啦，已经 冇啦，依家香港好绝迹噶啦， 系啊， 因为一细细个几个月就要打啦，嗰啲防疫针必会又仲有得中嘅。 好啦，咁如果讲到呢度嘅时候咧，我哋就讲一讲咧，我哋细个嘅时候咧，一啲。点样讲啊？嗰啲叫做预防嘅一啲政府宣传嘅嘢啦。有一个叫平安小姐，佢要29啊，系啦呢个。嗱呢啲咧就预防霍乱啦，饮滚烫之水，勿饮不洁之水，系啦。呢、這个喂呢、這个公仔其实几时开始有 嘅？哇！呢、這个我未见过，反而。 啊，你未见过啊？好似五几年、六几年有嘅。 系啊，嗰、那个咩啊？随地吐痰黑人憎，能罚2000有可能。 全部疾病由此起， 全部肺痨由此起。 卫生咩要进行系嘛？ 卫生清洁要进行。 跟住最正嘅地方咧，系个黑色噶嘛？ 黑色金字。 咁系啊，我搵唔到啊，我搵唔到啊。好，去埋呢个30。 以前逢系食屎，一定要当眼位置粘张纸嘅。 系啊，好嗱，因为呢啲就系一啲政府嘅宣传啦，平安小姐啦，去埋31啦，就叫你啲人唔好污糟邋遢啦，咁啊，执垃圾桶盖啊，蚊虫唔好滋生啦，32我 keep 咗好多出嚟添啊，系啊，嗱呢一个即系整埋屋墙， 系 免藏虫鼠，喂，嗰阵时系左至右系咪右？即系边个先？ 由右至左， 右至左系嘛？壁墙唔系啊，左至右都系左至右，免藏虫鼠啊嘛。 但系点解佢呢张调转嘅？ 系咯、啊，好，继续去埋啊，33。系啦，唔同嘅教你啲人点样去冚盖啊，冚盖啊， 而家冇噶啦，嗰啲叫沙柜。 系啊，冇，系啊，以前系啊，而家 有沙网咁样个柜，因为嗰时冇雪柜噶嘛。 因为嗰时平安小姐咧，或者叫平安师奶咧，就系俾啲女士嘅，咁我想有亲切感。 系，其实初初有雪柜，啲人都戆居噶，唔识用保鲜纸咧，乜鬼都怼入去，搞到个雪柜又臭噶。 系啊， 系啊， 34。系啦，呢啲就系啦，叫你浸埋啲碗碟啦，叫你啲人卫生啲。好，翻翻嚟啦，我哋继续讲一讲咧，其他有啲好特殊嘅病症啊。嗱、 嗯， 头先咧有网友就问喜灵州呢间嘢咧，我哋就要讲一讲咧呢个咩啦，讲一讲呢、這个我哋叫咩麻风啦，系啦，一讲麻风咧，我哋去一去咧呢、這个睇下先74先。呢、这个咧就是以前麻风病人啊， 嗯， 系啊，比较恐怖，得人惊啲啊。好，跟住我哋去埋呢个咧75。 唔系，因为麻风病人点解恐怖咧？佢唔晒得啊，又唔可以吹风咧。咁啊，通常咧就搵啲布包扎晒自己啊，揞住晒啲口鼻啊嗰啲嘢，同埋佢又会生啲嘢笪笪嘅嘢出嚟咧。 系啊，嗱，麻风咧系一种年代久远、令人生畏嘅一种瘟疫嚟嘅，直成圣经都有记载嘅。 系 系啦，咁到现在咧就其实未完全咧将呢样嘢消灭嘅，但其实医药又唔系好难有药嘅医嘅，不过唔能够消灭，但系医好佢，即系医好个人，唔好病发就 O K 嘅。但系传染效率其实好低嘅啫， 系 系用啲血液咧怼落去先传染。 系要血过血咯，伤口过伤口咯。 系啊，系啦、啊。咁但系咧，五十年代咧就喺喜宁州咧就有麻风病院就隔离治疗嘅。 嗯， 其实1975年咧已经有啲治疗佢嘅药物啦，就唔难去搞佢啦。系、嗯、啦、啊，好佢咪76啊？嗱呢啲啦，嗰阵时候嘅一啲图样，嗰阵时啲教会人士就喺喜宁州就整个麻风病院啦，装喺只隔 离。嗱，佢前面度好高嘅啫嘛，唔系好低嘅啫，咧手套唔使戴嘅。 系啊，冇错。 系啊， 好去埋77啦。 但系有个传闻好过瘾嘅、嗯，以前 高阶啊。 嗱，正常一个人咧就捏唔烂只鸡蛋嘅。但系咧，如果你系有麻风嘅人咧，佢话佢嗰个手指公嗰个关节咧，令你可以变咗形之后咧，你可以用个手掌去将个鸡蛋捏得烂。如果用个手掌捏得烂只鸡蛋，嗰度有麻风啦。 哦， 系啊，同埋亦都系个传闻就话啲有麻风嘅妓女特别靓嘅，好多人咧，好多人系特登去睇嘅，唔系芝麻鸡， 麻 风鸡系啊。 好，去埋78啦。嗱，高街咧，以前咧呢间高街嘅鬼屋啦，其 实 咧就系精神病院。 病院 后来咧，听闻好似话都变咗呢个麻风病院嘅。去埋79啊，喺日治时期嗰时变咗麻风病院咯。好，去埋80啊。 麻风咧要一定要隔离。 系啦，呢啲就当时嗰、那个。狀況啦，翻嚟其實咧，翻嚟啊，其實麻風咧唔係想象中咁恐怖嘅啫，不過好多人當佢誤解咗呢一種嘅， 個傳染性唔係咁高咯， 係咯，傳染性唔係咁高。好，咁啊，跟住講埋呢一樣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小兒麻痹症，當日都好金下嘅搞到，係 啊， 嗱，我哋去64啊。好似阿仙人，你有亲身经历嘅，你要 我唔系亲身经历，我系曾经一个小儿麻痹症嘅病患者，佢系由呢、這个系由呢个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嘅， 嗯， 系啦。当日我妈据我妈同我讲翻咧，我细个咁啲细路仔翻嚟啊，细路仔咧中意冲凉玩水噶嘛。 嗯， 咁佢话发觉咧，我就发完高烧之后咧， 嗯， 就咁我平时好似几个月大啲细路仔咪好似硬水嘅， 系啊， 佢个放我喺度，咦，企唔稳， 嗯， 跌咁啊跌落地下，咁啊捉咗我去睇医生，嗯，但系医翻我人都死咗啦，问翻佢点样医， 啊，佢话主要影响啲幼童喎，嗰时你幼童啦， 因为佢嗰啲咩小儿麻痹嘅病菌通常喺3尺以下嘅范围流传啊， 嗯。 咁你细路仔仲要爬噶嘛？ 哦， 所以大人系冇可能传染到噶。 大人都其实都唔系咁容易染上嘅呢、這个 系啦，佢嘅死亡率就唔高嘅，不过就会令到你 永久伤残， 永久伤残啊，只脚变形啊，因为诶大细脚啊， 系、 嗯、 啊， 咁咯。你见以前你阿金 Forest Gump 嗰套戏咧， 嗯， 你咪睇到佢有个脚箍啊。以前香港好多呢啲， 系啊系啊，冇错， 要揸拐杖 嘅。系啊，咁咧呢个病者需要隔离。大部分咧都可以痊愈嘅，咁咧病者嘅患者咧嘅粪便就带病毒嘅，但其实咧讲真，而家都未有呢个药物咧系完全100% 医好佢嘅。 防疫就有， 防疫有接种口服嘅， 其 实 好早已经有噶咯，60年之前已经有噶咯。 去63啊，系咁样嘅，而家喺啲非洲国家或者啲比较乱，即系叫做落海咗国家先有滴一滴落去嘅。 系啊， 系啊，呢、這个叫做小儿麻痹口服剂啊。 我哋细个嗰啲医局咧，嗰啲唔系佢依家叫咩诊咩叫诊所啊？以前叫医局噶，滴一滴落粒方糖俾你食咯。 系咯， 而家系冇噶啦，而家香港唔会有噶啦。 同埋注射噶嘛，而家系用呢、這个咧，呢、這个小儿麻痹嗰个疫苗噶嘛。 一出世就整滴你咯，整滴你叹下噶啦。 系啊， 已经冇噶啦呢啲。 系啊，好嗱，讲小儿麻痹症咧，其实大家就唔使咁担心一样嘢啦。其实好多人咧都好劲抽嘅人咧，都有小儿麻痹症过嘅。咁但后来咧，佢哋好坚毅咁样生活咧，就变成咗好劲嘅人。去埋65啊！如果大家唔知呢个小儿麻痹症患者， 嗱呢个咧都有明显象征啊！你记唔记得以前有个泰山片就嗰叫朗艾利啊，有个阿蔡喺个身边嘅咧，好多年前嗰个系细个有小儿麻痹嘅， 嗯， 但系佢又好完全康复到同正常人冇分别嘅。 呢、這个咧就唔系咁咩嘅，嗱佢埋67啦。佢练得好劲，但系咧，你睇下佢右脚好幼嘅。 系佢一定会令到一边身咁样嘅，一边只脚会咁。 佢咪66啊？呢个好劲啊！呢个系一个印度嘅一个健身66，系啦。呢个咧大细边脚咧，但系佢赢咗好多奖嘅。虽然佢有一只脚系幼啲嘅。好，头先68嗰度去埋啊。其实有个歌手咧，阿化哥咧系好劲啊，郑智化，好中意呢个歌手。水手呢首歌咧，其实系好多人都 香港都听过嘅。 有个导演都系啊。啊啊，嗰、那个叫咩啊？死啦！ 泰格罗宾唔系嘛？ 唔系， 玻璃骨症啊嘛。 唔系嗰个拍好多嗰啲好长头发又中意打 band 嗰、那个嗰、那个靴文中文叫咩咧？ 跟住去埋七十啊！ 嗰个 郑智化咧，喺台上面唱歌系撑住个拐杖嘅，到而家都系嘅，系啊。其实郑智化呢首水手就系成名之作咯。咁、如果咧我讲水手呢首歌咧，先人可能未必知系乜嘢，但如果我讲自由花就会知啦。 哦， 但有一个梦不会死，记着吧。呢首歌就系水手嘅歌嚟噶啦， 原曲 原曲嚟噶啦，系啦，又拎出嚟重新填词啊！啲人系去埋六廿九啊！就系细个嘅时候，郑智化个样啦，佢就其实水手呢首歌几好听。 系啊，你睇到嗰啲人全部咪要整个嗰啲箍嘅。 系啊，喺台湾嘅时候咧，台湾一个歌手。 最神奇就医翻好我嗰个医生咧，佢唔相信嗰啲人话翻俾佢听咧， 佢好正常喎、 啊，好正常喎、啊。佢有几好高大吓、啊，唔系话 六尺高啊， 佢都唔相信嘅呢度系啊。 好咁啊，呢次时间差唔多啦，下一次翻嚟咧有个令大家好心痛嘅事件咧，即系近代发生嘅事件咧，再同大家讲嘅，转头见。